尝尝家乡菜，团圆乐开怀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

闪耀，情愿在街道上拥抱，我的也只能依靠，不停想你才会有心跳。哦哦哦，好寂寞，每当想起你的时候，好像痛要将想痛要将我吞没，却不能对你说，好寂寞，我会试着自己挣脱，就怕你会放不下我，曾说过要让你自由，就该学着放手。 些事烦恼无助，

乡下爱上我妈妈，农村把根扎，穿着列宁装，麻绳腰里扎，广阔黑土地，爱情开了花。我的妈妈她村里一枝花，爱上我爸爸，要出家，身披绿军装，脚蹬棉乌拉，扭起大秧歌，脸上泪开花。一生一辈子，圆满一个家，柴米油盐醋，煮鸡鹅。到了无数家，炕头到炕上，春秋与冬夏。当年帅小伙，岁月催老枝花，皱纹脸上爬，春种一粒子，儿孙都长大，广阔黑土地，这里有我家。一生一辈子，圆满一个家，柴米油盐醋，煮鸡鹅狗鸭，爱了一辈子，吵了无数架，炕头到炕上，春秋与冬夏。一生一辈子，圆满一个家，柴米油盐醋，煮鸡鹅狗鸭。 情很简单，平凡又伟大。爱着一个人，守着一个家，爱着一个人，守着一个家。

其实我太认真，心中很记恨，无需关心我感受，无需伤透后你方可以放手。 请不要爱上我这么一个人， 其实我太认真，心中很记恨，若你没厮守一生的决心， 请不要爱上我这么一个人， 在你字典中一句 挥之则去， 对我亦过分，若你曾讲的都不可算真， 请不要爱上这么一个人， 其实我太认真，心中很记恨。 上了二环路，繁华城市像拼图，灯火阑珊处那片建筑，有间属于我的房屋。不管工作多忙碌，不管交通多拥堵，总会有一张为我铺的床，让我睡得舒舒服服。你用最温柔的祝福告诉我男人不能哭，你的照顾你的呵护把我的伤口都缝补。我那小小的满足就在不远处，饭菜已经快煮熟，家是温馨的归宿，一天的疲惫全部清除。我那小小的满足神仙都羡慕，是种天大的幸福，家是甜蜜的包袱，多辛苦都不在乎。车开上了二环路，繁华城市像拼图，灯火阑珊处那片建筑，有间属于我的房屋。不管工作多忙碌，不管交通多拥堵，总会有一张为我铺的床，让我睡得舒舒服服。我那小小的梦